2018年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每天早晨7:30准时和您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水水。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在花椒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好，如果起床了的话打个招呼。如果你是在北京时间的话呢，您如果在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房间也和我们道一声早安。最重要的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的各位朋友，欢迎您不仅通过图片来和我们互动，同时呢也希望大家用文字也给我们打声招呼，好不好？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周天的早上。 这是一个周天的早上，不知道昨天大家休息的怎么样，今天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昨天我路过这个长安街的时候，看见夜晚的天安门 灯火阑珊， 是的，很美，有很多人还在排队买票呢。估计是买这个故宫的门票。可能这些天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涌入了北京，然后来，就我就有一个好朋友从上海刚刚过来，然后昨天他就去看故宫了。 北京很漂亮， 是的，是的，尤其是最近在这个重大节日灯光的这个布景下，我觉得北京的夜景就更美了。如果白天你在家睡觉了，不妨晚上出来转一转。 如果你晚上睡觉了，不妨白天也出来转一转。OK， 那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我们都知道现在互联网产业发展特别好， 是的，发展的特别快。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周围的码农们纷纷比我们赚的多的多的多，然后生活水平一拉就不是几条街的问题了， 而且到处都有猎头去挖他们，就是随便换个工作工资就翻一番。 是吧？而且他们控制着这个程序，对吧？ 控制着程序，控制着算法， 控制着我们的生活。但是目前呢，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消息呢，就是在云栖大会是一个叫做号称为黑客马拉松的一个叫做蚂蚁开发者编程大赛上，一位阿姨，是在现场，把这样一场就是黑客马拉松大赛变成了一个相亲角。 是他已经把公园里的那种就是爸爸妈妈替自己的女儿和儿子相亲的那种模式搬到了程序员大会，对吗？ 对，我估计这个阿姨肯定是很有眼光， 太有眼光了， 应该是看上了程序员， 真的是与时俱进呢。 没错，那他是在现场张贴了一张征婚启事，为女儿征婚，目标是在场的这些所有的程序员。那后来保安赶到，你看保安这个职业还是很重要的，对吧？ 来捣乱吗？ 保安赶到以后，阿姨就很快的就撤下了这样一个征婚广告。她在广告当中是这么说的，她说：“爱女，89年十月生，哎，和我一个月份生的，同年哎。” 真的吗？ 还蛮配的啊。身高1.62米，杭州人，现在上海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端庄秀丽，温柔大方，人品绝对宽厚善良，因为女儿择一良人，要求年龄相差5岁以内，本科以上学历，人品好，有上进心，性子踏实沉稳，靠谱的程序员，我的家庭条件尚可，只要人品好，不强求男方的经济条件。 所以说这位老阿姨已经把这个未来女婿的职业限定在程序员这3个字里了，其他职业均不考虑。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阿姨这一次来的是一个编程大赛，她如果下一次去的是一个金融酒会，估计就是 高端金融男。但是我真的觉得程序员作为自己的这个无论是女婿还是作为他女儿作为老公来讲，我觉得程序员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哦。这个职业首先接触的姑娘很少，所以还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其实程序员我接触的都还是比较简单的，比较理科思维的，所以他没有太多怎么说花里胡哨的东西，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一个安稳的归宿。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新兴的职业叫做程序员打气员吗？ 啊，就专门给程序员按摩的人吗？ 不是，就是那种就是软件公司或者创意公司，然后呢他们就会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程序员嘛就宅男特别特别多的话，就会请一些特别活泼的特别可爱的小女孩，然后过来就是那种是正规的啊，然后就过来，然后就是给他们打气，然后就是说啊加油加油加油，然后就和他们聊天啊，然后就问一些就是他们能够解决的一些很容易的问题，然后我上一次也是听我朋友说他请了几个就是程序员打气员过来，然后呢就跟程序员就是加油加油加油，然后就打气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女孩就靠过去说哎程序员哥哥，就是他说这个问题，就是他说啊我的电脑已经就是不行了， 崩溃了， 可以帮我再就是重新装一个程序，重新装个系统，然后那个程序员就特别不解风情的说，那你别挡着我行吗？ 所以说不要害怕什么程序员打气小团队，因为程序员的不解风情根本都领会不到这些撩他的套路。 程序员就跟他们说 shake it off shake it off。 shake shake yeah。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在每个早上陪伴大家的早晨。嗯， 不知道大家起床了没有？ 嗯， 感觉到好像这个现在花椒直播间里没什么动静，大家好像还睡得比较深呢。 对，周天的早上嘛，也允许大家一个星期起码周六周天可以睡两天的懒觉。 嗯， 自从做了这个节目以后，其实我已经连续很多很多个月，就基本上一个星期都没有一个懒觉可以睡了， 就没有自然醒已经和你告别了，对吗？ 对， 而且就算是你今天可以自然醒，你也会在六点左右的时候突然惊醒。 对， 然后变得特别清醒的一阵子，然后再慢慢慢慢的拍拍自己，让自己沉入梦乡。 多半都是拍自己醒，快点醒。 你知道有一天早晨，就是其实是我上节目，但是六点半的时候珊珊给我发了微信，我们在聊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说你是可怜的生物钟把你叫醒了吗？然后珊珊说哈哈哈哈，我要睡去了。 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感觉好像到六点半左右的时候就会有一股紧张的情绪向你袭来。 莫名的紧张。 是开玩笑的吗？ 是的。 OK。那在这个第一个时段的这个好奇头条号带给大家的第二条资讯很有意思啊，是一个叫做《中华小当家》的漫画现在要复活了。那我们其实在我的小时候是非常喜欢看《中华小当家》的， 是吗？ 特别是他每一次吃到那个饭啊，什么评委吃到那个饭啊，然后什么王公贵族吃到那个饭啊，然后他每一次那个爆裂的那个感觉，然后 爆浆的感觉， 太好吃了。 所以它是一个跟美食和美食评选有关的漫画。 你没有看过《中华小当家》吗？ 我很少看漫画， 动画片吗？你没有看过吗？ 动画片也比较少哎。 但你的人生真的很缺失。 哦，是我人生有很多缺失。 考上北大又如何？依旧是个 loser。 不要含沙射影。 依旧是个动画片 loser。 那其实上一集就是《中华小当家》还要回顾到1999年的时候，所以已经18年了。那在18年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非常非常想念《中华小当家》。它是一个叫做小川月司的日本人，在1995年到1999年的这5年当中连载的漫画作品。而就在昨天 ，yesterday。小川月司的公司宣布新作漫画《中华小当家》集，就是南极的集，将于11月开始连载。那根据之前漫画的结局的设定来看呢，应该是阿昂一行周游全国时候的故事。 哇塞，你别说，就是其实日本人创作的这些跟美食有关的文化作品，比如说漫画呀，还有电视剧还是电影，我觉得是市场的反响度热度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深夜食堂是一部，还有一部叫孤独的美食家，现在已经连载到好多季了，对吧？ 好吧，你搬回一程。 我搬回一程，因为日剧我还是会追的。它其实讲的就是各种一个人品尝美食的故事，其实那个深夜食堂也有点孤独和美食结合的这种感觉，对吧？我觉得都非常的吸引人，因为日本人就是擅长把这种很细腻很细微的东西传达出来，然后把它具象化。所以我相信《中华小当家》应该也是这样一部很细腻的。 这部作品其实实际上是改编自 TV 动画，于1997年4月27号是在富士电视台播放的。那一共是有52集。以描写中国四川省的年轻厨师刘昂星一行与黑暗料理界对抗过程的这样的冒险故事。那其实实际上在《中华小当家》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有三个套路，这三个套路我也觉得是总结的非常非常好。第一个套路，中华小当家第一定律，那就是先吃先死定论。 这个美食的漫画这么可怕呀？ 就是 还有阴谋家， 就比如说我们俩就是在那个比赛 哦， 他永远后吃的都是这个阿昂的， 就是压轴出场的一定是会更惊艳，对吗？ 对。第二定律，不发光必败定律。就是这个饭呐、面呐什么的一定要发光，你知道吧？ bling bling。 我记得有一集的时候，阿昂是做了一个什么饭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整个吃出了一个富士山的感觉。 天哪， 特别特别， 就是他的脑袋后面会有一个太阳，是吗？ 然后第三个定律叫做都发光，发光者 就发光者胜定律，就是意思发金光者胜定律，就说如果都发光的话，你发的是银光，我发的是金光，那肯定是金光银， 这套路还真的是靠谱呢。不过听起来，如果这是一部已经有那么年代感的这个漫画的话，我相信它的复活其实会激起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比如说水水童年记忆， 童年记忆，对，就在老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一生，不会因为自己默默无为而感到羞愧。 你要羡慕之名 OK， 说实话，我觉得厨师是一个还挺值得人就是尊敬并且羡慕的职业了。首先是要尊敬，然后再其次是有点羡慕。 哎，这么说起来，我又想起来我去年看过的一部也是讲美食题材的日本电视剧了。它其实讲的是一个米其林三星的大厨，然后因为一些阴谋的关系，他就被剔除出整个法餐界，他是做法餐的。本来是一个非常自尊心非常高，然后就是很膨胀的那种厨师，但是他被逐出法餐界了之后，他就去到了小学里跟学生们做校餐，因为在日本就是校餐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小朋友们经常挑食剩饭，所以就他们在电视上招募，说有没有一个人能做，给学校做一份校餐，让小朋友们都喜欢吃，然后不剩饭呢？然后这个米其林三星大厨就去挑战了。 我要去上那个小学，告诉我这个小学的名字。 所以你就要每天表演脑袋后面放金光的那种。 不是，我就每天演小学生。 然后你要说， 你想一下， 哇塞，好吃。 用校餐的餐标，吃到的是米其林三星厨师的作品。 是的，哎呀，我很担忧这些孩子的一生，这口味被调到这么高的档次， 以后吃什么都觉得说，哎， 食之无味， 都没有我小学的时候学校发的校餐好吃。 是的，这是一个很强大存在的童年记忆。 我最近也是，就是大概我今年年初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新朋友，然后和他关系很好。他是之前在巴黎蓝带，学习那个烘焙的，然后他就是说，就是其实实际上做食物，不管是厨师也好，还是蛋糕师也好，做到之后，就你把技能啊，然后你整个的成分啊什么的都弄得很清楚了，就驾轻就熟以后，他就说，其实你表达的都是你对于一些食材啊、口味啊，然后对于这个客人的理解，就不仅仅是做一个饭，而是说你要表达一些理解，然后。前一阵子，然后我们去他家玩的时候，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蛋糕，那是我真的吃过的超特别的一个蛋糕。 流泪了吗？ 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酸奶，然后加一点点奶油做的那个蛋糕的主体的部分，然后他的那个蛋糕上面的那一层，他用的是奶油加西柚柚子，然后他就是把柚子，然后就凝成那个冰淇淋状的那个。超好吃， 柚子味的蛋糕或者甜点我觉得很难做，因为柚子本身会带一点苦涩的味道， 对， 所以它肯定会非常精细的去把这种苦涩的味道处理掉， 对， 只留下柚子的清香， 而且柚子的那个就是果肉那个颗粒感啊，就真的是想起来就觉得啊，哎，这里是微微一笑， 我的脾气不是很好，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打开一瓶红色的酒，看着情侣游来游去，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我没有关系，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切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哭泣，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说爱我，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每天早上跟你赴一个起床的约会的微微一笑。 嗯，这里是每天你在起床的时候都会和你有约会的微微一笑。开启复读机模式， 睁眼就有约会，岂不是很棒？ 喜欢周星驰的朋友举个手，肯定有很多。 我犹豫一下，我要不要举？ 为什么？就他最近有点 儿，因为我还是 枯竭， 因为我还是喜欢就是年轻。这么说是不是对星爷不太好啊？ 没事， 就是传统的那些，就比如说九品芝麻官啦，那一个套路。但是后来就是他转行做导演，然后自导自演之后的那些片子，我都觉得。没有过去他年轻时候那种轻松感了。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因为老了吧。他自己在 回答，想得多了。 他自己在做访谈的时候也说，就是自己真的是感觉有点老了。然后最近是有一个海报出来，写的是功夫二嘛。 这海报上好像就功夫二三个字而已。 功夫二 也没有什么设计。 还有另外三个字。周星驰。 好，出品。 还有另外的这个就是那个英语。然后呢写的是 3D 电影。但是目前呢这个周星驰他已经出来回应了。就是确认这则消息是假的，因为在网上流传的这则消息呢是只说功夫二，然后邀请到的是周星驰和他的老搭档吴孟达再次的合作。 哇塞。 然后张敏呢也会联合的出演。 这是一个好大的噱头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噱头， 很大的假噱头。 大家在看到这样一个海报的时候，就觉得哇，就是好开心啊， 好期待。 但是我也不排除这是炒作，所以目前来说的话，也不太清楚，就是周星驰下一部电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但是呢，专业电影就是这个致电周星驰的时候呢，周星驰的助理是出来回应说这个消息是假的，没有功夫二这样一部电影正在开拍。 不过真的。星爷和孟达叔好多年没有合体了，那时候黄金拍档的感觉，大家真的好多年都没有再感受过了。 感觉好像以前的喜剧总是比现在的好笑。 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比较集中，而且我们吃过的看过的还不多，我们见识浅，我觉得是有这个原因的。 我觉得你看，就比如说像我妈妈，然后她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见识的蛮多的了，但就是越来越觉得就是现在的喜剧越来越不好笑。我倒是 就肯定是越来越难吧。 我倒是前两天在人民大学看了一个话剧，还蛮好笑的。 叫什么？ 叫主角登场。然后他讲的是那个莎士比亚的那个《仲夏夜之梦》的一个剧中剧。然后呢，他又 驴的故事吗？ 就是互换身体，然后就有点像孟京辉，然后再加上赖声川，然后再加上开心麻花的感觉。 听起来有点像羞羞的铁拳呢，也是互换身体的故事。 对，就是那个梗。所以你最近有看到过很好看的喜剧可以推荐给大家吗？ 最近看的很好看的喜剧呀，我最近有看一部好莱坞的喜剧，是叫《大病》（Big Sick）。它讲的是这个，应该说是少数族裔之间通婚的故事，还挺有意思的，是一个小品。算是比较轻松的这种喜剧。喜剧很难做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年也有好作品，比如说这个煎饼侠算吗？ 算吧。 算是我觉得很好笑。还有情圣，也算是不错的， 还行。就感觉好像还是会笑一笑的那种。 对，还是会笑一笑。谢谢森家军银凤凰说喜欢。不知道你是喜欢我们俩呢，还是喜欢我们的微微一笑呢？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喜欢我们俩，又喜欢微微一笑吧。主持人杨帆也来了，大家早上好。来，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啊。今天是 给我们刷一波666。 22号，是一个周天。然后这个我的生日快要来了。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啊？ 25号。 25号。十月份过生日的人还真是不少。我觉得挺多的。 我25号和大家一起在早上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过生日， 太棒了。我要准备生日歌给你。 对对对，那天是我和你，对吧？好的 好的。 还有蛋糕，但是直播间不能吃东西。 我给你画一个蛋糕。 OK， 这个森家军说666，对对对对对，666666。我们这个早晨是微微一笑，下面一首 James Blunt Postcard 送给大家，我们进入下一个时段。 Sunday sitting on your back porch, and I came on with a couple of chords, and I played for you.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是水水，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再提示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来关注我们，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982自己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同时还可以找到北京时间 APP， 同样是可以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 嗯，没错，感谢致命交叉点关注我们，感谢叶峰关注我们， 嗯， 感谢今天早上关注我们的所有的朋友啊， 嗯，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留意我们这样一个早间的时段，因为我们在早上会陪伴大家的早晨， 嗯， 因为早晨是人最崩溃的时候，是吧？又容易生气， 你自己要崩溃，你不要把大家都拉下水好吗？ 不是吗？ 早晨明明是一天之计在于晨，明明是一天最美好的时候吧。 我以为古人说一天之计在于晨的意思是说，就晨这个事情是你需要注意的， 嗯， 因为你又饿然后又累， 嗯， 然后又容易， 你刚睡了一晚上你为什么累？ 你睡不够。 说明你这段时间的早起真的有问题， 变成了一个暴躁的人。 嗯，变了一个暴躁的人， 就性格大变。我妈妈碰到我的时候都说，嗯，你怎么变得这么暴躁，我说因为是早晨。你没有看到吗？是早晨。 总之呢，大家如果不得不早起的话，或者是你自然醒早起的话，来跟我们聊聊天，我觉得看到这么多和你一起早起和你这生物钟差不多的人，大家聊一聊心情会好很多。 对的。 嗯， 老公卫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所有的用户都要行注目礼啊。嗯，这个名字也真是占便宜还买乖啊。嗯，然后呢，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变成暴躁以后，我很喜欢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书名。 嗯， 那天我逛那个书店的时候，看到一本书的那个书名真的很有意思。 嗯， 那本书的名字叫做《不然你搬去火星啊》。 哎，现在好像很流行这种有点挑衅意味的书名。 对， 比如说去年很火的那一本，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对， 对吧？然后有一只翻着白眼的大白猫，嗯， 白茶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作品。 对，就这种挑衅意味会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 没错， 嗯， 接下来其实实际上要跟大家说的一件事儿，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啊， 嗯， 就是不然你搬去火星啊，怎么可能？现在有可能了啊， 嗯， 啊，其实不是有可能了，我就是扯得有点远， 嗯，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在一个科技公司，它的地图导航已经可以把范围扩大到太阳系了。 哇塞！ 那根据这个公司的官方的最新微博博客呢，是显示他们确实公布了地图新加入了12个新的世界的可供用户去探索，那其中呢包括冥王星、金星、木星的3颗卫星和这个土卫六。 嗯， 那最近的地图信息包含了上个月在土星大气中烧毁的卡西尼号探测器发回的数据。 嗯，哇哦！可是我很想知道他们这个太空导航仪的用户有多少啊？ 就是所有的这个地图的用户都可以使用他们新探索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嗯， 我肯定会。 就，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看一看，发现世界这么大，我却如此暴躁，对吗？ 然后就暴躁。只是世界不多我一个，也不少我一个。 嗯 嗯。爱谁谁， 爱谁谁。总之，这个技术的产生，我觉得，可能宇航局会有帮助吧。对宇航局来说， 我觉得对宇航局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因为他们早就攻克了这个。 对，因为宇航局它可能就是一个技术下发的一个问题。 嗯， 我是觉得对于各位好奇宝宝，特别是微微一笑的观众朋友们，还是会有一些帮助。 嗯， 因为我发现我们节目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好奇宝宝的。 嗯， 好奇宝宝还是想知道，哎，如果我去火星的话， 嗯， 我去我家那。这个地方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嗯，哎，你说如果是调成志玲姐姐导航去火星怎么样？最近好像又出了高晓松导航语音导航包。 很酷哦。 高晓松吗？ 啊，真的。 我觉得如果放高晓松的导航在车里，嗯，不会觉得很聒噪吗？ 不会啊，很酷啊。主要是这个脑补的画面就稍微差点意思。 嗯，郭德纲、高晓松、林志玲，你用的是哪个？ 我都不用，我每次出现林志玲姐姐的时候，我都要把它调回默认语音包。 哦，真的 我受不了的。嗯， 我很喜欢哎。 受不了。好，说完了这个太空的导航呢，要跟大家说一个也跟天文学有关的事情。说的是有一位1997年出生的杭州男孩叫孙邦正，他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天文与天体物理系大二的学生。那么他对天文呢是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这种爱好始于一场日全食。高中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给社团的成员上天文课，这个社团应该就是天文社吧。 嗯 嗯，然后此后呢，他花了4年的时间把这些天文知识点汇总起来，写了一本适合天文爱好者入门的读物，叫《星月星空》。全书300多页，约30多万字，在老师们的眼里说，孙邦正不仅仅是学霸，而且是学神。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学神的照片吧。哇，这风衣穿的英姿飒爽。 就是看不太清脸， 嗯嗯，但是能感觉到气宇轩昂的这种气势。 没关系，感觉到他的大 脑。他写的这本书叫《星月星空》， 嗯， 中学生天文基础和观测实力。哎，水，你上高中的时候，你们学校有天文社吗？ 有 啊，我们学校也有， 而且我们学校还有天文台。 我们学校也有， 而且我们学校天文台不是摆样子的，是真的有一个望远镜。 哦，所以那你们学校真的很棒啊！ 是不是？是不是 很棒？ 是不是比你棒？ 但是我们学校的天文社会组织大家一起去深山老林里观测哦，就假如说有什么狮子座流星雨的时候。 OK， 那这个你赢，因为我没有参加过天文社。 我也没有参加过，但是我一直很羡慕他。 我对于仰望星空其实一直以来没有特别高的兴趣， 我只有在坐这个国际航班的时候会很钟情于看这个星空和地上的这些灯光。 嗯，你知道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就是传说当中就有一个男孩， 嗯， 然后那个男孩当时和我不是一个初中的， 嗯， 然后他就是立志以后要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嗯， 然后他就是从初中开始就是成绩一直就好到惊人， 嗯， 就是除了语文的作文可能没有那么拔尖之外， 嗯， 他所有的科目全部是奥林匹克的一等奖和特等奖。 天哪！ 然后最后保送到了清华，然后在清华就是，嗯，也是那种就是天才般的感觉， 这也是学神一枚， 也是学神一枚。然后就是传说当中就是他最有趣的就是两件事儿，因为不是聊到一个学神嘛， 嗯， 然后这学神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他一天就能写完一支笔。 就我们那时候用的中性笔的那种笔芯儿， 对吗？ 一天能够写完， 太可怕了。 笔芯儿， 我想知道他右手上的那个茧子有多大呀。 然后他没有时间恋爱嘛， 嗯， 然后大家就问他说，那你以后你怎么办， 嗯， 然后他就说，哎呀没事儿，他说以后老婆都是可以分配的。 哎，我觉得这种人往往他的恋爱其实还是蛮顺利的。 是吗？ 真的。嗯，科学家会有一个很好的归宿， 会有一个女生， 但是后来 因为他的智慧而爱他，对不对？ 对对对，会无私的奉献，默默的陪在他身边支持他。 每一个科学家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和男人。 谢谢你的备注。 还是要考虑到女科学家的问题吗？ 所以后来他真的成为了一名天文学家吗？ 他和我一样大，现在讲家可能太早了，嗯，但是他一直持续的执着在这条道路上。 嗯 嗯，江志明来到直播间，欢迎你。 Hello，打个招呼。 嗯， 嗯，祝愿他吧，希望这些能够就是小的时候有梦想的人能够，我觉得实现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无论你小时候说过什么。 但说实话，我觉得有了孩子以后可能就是你还是要恶补一下天文学的知识。 嗯， 因为冷不丁的你孩子就会问你说，哎妈妈为什么星星在闪。 嗯， 然后你就不能就是特别扯的去告诉他一些，嗯，就编造一些理由，因为其实小孩他是会记住的嘛。嗯， 小孩现在很聪明， 你就要很通俗的跟他说为什么星星会闪。 嗯嗯，其实我觉得科看一些， 这样吧，我们来模拟一下，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嗯， 好的， 我来问你一些，我就是我真的是很感兴趣的天文学的问题吧。 你考验一个天文学白痴。请问 妈妈，妈妈，我想问一下你，火星和水星哪一个离我们更近啊？ 去了你爸爸。 怎么就把学天文的任务压给了老公呢？ 这熊孩子真发愁。 你马上就想的是 run away with me， 给我跑开。 never try. When you are with me, I wanna stay. I wanna stay with you. 大家回来，这里是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就是其实说实话，刚刚我和爽爽在音乐的时候一直在聊这个早餐的问题。 嗯， 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吃早餐？早餐还是很重要的。 嗯，因为我在提示水水，其实平常我们下了直播，就是电台是会给我们准备一份早餐的。 对。 但是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然后最近就发现这个下了直播去吃这早餐，这个早餐已经凉了，就不像夏天的时候都是没问题的。嗯、然后我就说，你可以早点来呀、啊，你可以吃完早餐再来上节目。嗯， 然后熟悉我们朋友的人就会知道，我早上就会喝一碗小米粥。 嗯， 感谢江志明又送给我们一个花椒之心。 江志明还送了一个女神呢，应该是送给我的吧？ 应该是送给我的吧？你自己就是女神，你要你干嘛？ 谢谢大家。刚才这个还有人问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我会和水水跟大家聊一聊男生女生的思维差异。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个小故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错，那就是想太多啊！经常有很多女生都会说男生想太多 啊？是吗？ 但多半是男生觉得女生想太多。 对，是的， 女生真的是会想太多的东西。 说起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气不打一处来，我们待会儿再细聊。 OK，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条跟《西游记》有关的那个消息，说的是58岁的六小龄童带着唐僧师徒重走玄奘路，有网友看了照片后都哭了，说最近呢一波86版《西游记》中师徒四人孙悟空、六小龄童、唐僧、汪月、猪八戒、马德华还有沙僧刘大刚重组玄奘路的照片，引发了一大波网友的回忆杀。给大家看一看这波让网友们都流泪的照片长什么样子哈，是在沙漠里对吗？ 说实话，我和这个项目的就是总负责人聊过天儿。 哦，是吗？嗯，那快给我们讲一讲。 他当时就跟我说，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就是说是要重走玄奘路。 嗯， 而且其实实际上就是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回忆杀。 嗯， 然后他就说其实大家都没有变。 嗯， 然后其实就是当时因为杨洁在挑演员的时候就有一个原则嘛， 就 是我不需要你演得好。 嗯， 我只需要你长得像。 哦，是吗？就是单看颜值 咯。就感觉像。 嗯， 也不是 颜值，但是也需要有灵气啊，我觉得。 就神似。嗯，你会发现就是《西游记》里面的演员很多人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那个人。 对。 嗯，六小龄童就是那个猴哥。 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年代的电视剧，尤其是《西游记》吧，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强烈的个人特色。 对啊。 嗯，那这次呢，六小龄童扮演的不是孙悟空了，他扮演的是唐三藏这个角色。根据六小龄童介绍呢，说当年拍摄《西游记》的时候，因为经费的问题，很多实景拍摄都是临时搭建的。剧组呢，其实并没有去过印度，那这一次选择在30年后重走玄奘路取经，也是给当年的遗憾一个圆满的交代。 嗯，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图哈，有一张我真的觉得是会有回忆杀了。就是六小龄童穿着一个应该是一个大袍子，素色的，然后牵着一匹马走在这个夕阳的前方。 哎，看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好像回到了暑假的时候。会追西游记。你知道现在都还有一些电视台就是只要收视不行了， 嗯， 就放西游记。 我会看。 会看、嗯、我每一次就是反正就是现在因为我家没有那种直播的电视了嘛， 嗯，你们家是哪一种电视？ 我们家就网络电视、哦、必须要点播的那种、哦、没有直播。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看电视的时候，我说的是平常的电视哈、嗯、如果你翻到了就是比如说西游记或者是我爱我家这种你已经看了几百次的东西，然后你就但是他在那儿想着，你就会有一种超级放松的感觉。 我觉得还要取决于三个字儿吧、嗯、哪一集 哪一哪一集都会超级放松啊，你还会跟着剧情紧张吗？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那种就是比较拖沓或者比较平淡的集数、 嗯、 其实每一部电视剧里面都是有的、 嗯、 就过度的集数我就不太会留、 嗯、 我喜欢看那种高潮和那种就直接矛盾激化的部分。 嗯，那、嗯、这些年我觉得这种可以超放松的电视剧又增加了一部，就是 甄嬛传。 对对对、啊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伴随， 是 嗯，就是你做家务的时候、嗯、或者是你在玩手机的时候你开着它，你也不会错过任何剧情。 其实我感觉就电视吧，它是把一家里面的几个人就是黏在客厅的一个噱头。 嗯， 它并不是说大家都在认真看电视，而是反正电视开着、 嗯、 然后大家其实在客厅也是各干各的事儿。 嗯， 但你就感觉好像电视开着大家就必须得待在客厅， 嗯， 你不能跑开，对不对？ 就前几天我们就是我还在那个微博上看到了几张这个《还珠格格》的剧照，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跟我朋友说，我说我想起来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一家子，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坐在沙发上，每天晚上要看四集《还珠格格》。现在看这些剧照觉得哇塞，这太那个戏剧感太强了、就是、 我外公看《还珠格格》应该看了不止十遍每年的夏天和冬天，暑假和寒假，我外公都要坐在电视机前看。 你外公该毕业了。 然后那天我就看到了，就是有一段话还蛮有意思的，他就说一个人啊， 嗯， 就变老， 嗯， 有三个好处， 嗯， 第一个好处是电视剧看多少遍都是新的， 嗯， 第二个好处是站着坐着在哪儿都能睡着，然后第三个、就是、 这点好羡慕， 然后第三个就是。哎，是什么来着？ 脑子不好使了。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早上回顾一下《西游记》和我们的童年时光。 OK， 回来我们的微微一笑。其实在这个翻滚朋友圈的最后啊，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言论。 嗯， 那就是李健在参加这个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提到自己在上清华时候的经历。 嗯， 也做一个正能量的这个时段的一个结尾啊。 要听要听。 他说高三的时候我本来很努力学习， 嗯， 突然听说有一个冬令营，全国文艺爱好者都可以参加，唱得好的可以高考加分， 嗯， 我就去了。 嗯， 结果呢拿了全国第一名，原本说要加50分，然后清华觉得我怕别的学校抢走，就说不考了不考了，直接录吧。结果有人就很不满意，老师就说你天天扫扫地给同学们服务一下，让他们平衡。嗯， 这是他讲的一段名言吗？ 不是，就是他 一段采访而已。 对，讲到自己上清华的经历。 所以他真的是凭自己的嗓音进清华的？ 我觉得不是啦，你可能是要考上那个分儿。 嗯，我也觉得，而且他学的是，我记得他学的是什么电子工程之类的。 是的， 工科，纯工科，很难的纯工科。 清华的工科真的挺难的， 而且他学的这个是最就是难啃的一个学科。 嗯 嗯， 但总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每一个人的爱好和特长吧。 嗯， 就好像我看到数学的时候，我觉得数学不认识我。 嗯， 但我觉得他和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很熟。 上周我去办健身卡， 嗯， 就在离我们台不远，在这个国贸附近。然后我去这健身房的时候就也有点莽撞吧，就跟前台打了个招呼，我说我进去看看环境，他也没有拦着我，然后就进去看到李健和他太太一起在健身。 嗯， 然后我很快就把这个教练定下来了，因为觉得哇带明星哦。然后发现这个李健真的是很在意自己的身材， 嗯， 他走的时候说明天见，他几乎每天都来，只要在北京的时候。 嗯，看得出。 嗯，而且看他真人真的是感觉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年轻是吗？还是 年轻，而且他确实是很有型的。 嗯， 就他很少穿那种非常紧身的衣服， 嗯， 但确实他穿上健身衣是很有型的歌手。嗯， 所以他身材是好的。 身材是好的，但是不会是那种很大肌肉块，但绝对是 man 的。 OK。 嗯， 我最近也是在健身。 嗯，加油。 感觉 但我总觉得你一直在变瘦。 你说我吗？ 对啊。 嗯，我是比之前稍微瘦了一点。 嗯， 但是因为之前太胖了。 嗯 嗯，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健身好像已经成为了整个都市白领人群， 嗯， 特别是比如说对自己形象还稍微在意一点人的一种流行趋势吧。 嗯， 甚至于流行病。我觉得 不要让它成为流行趋势，也不要让它成为流行病，让它成为你自己的习惯很重要。我现在真的是不健身我会不舒服。 说了什么？ 不是，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Okay. 我会觉得不健身不舒服。嗯，确实是这样。 OK， 你袁一珊珊都在健身。 嗯， 发现女主持们都在健身。 嗯， 这是一个正能量的早上，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在听我们节目之后呢也可以去健身房挥汗一下。 嗯，马上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之后继续回到微微笑。

觉没有任何的词可以再说回去了， 就是这么多。你要少的吗？唐唐也说了，他说这差异大了。 嗯， 其实你会在哪一些瞬间就突然觉得说自己和男生想法很不一样？ 比如说对于一些细节吧，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细节上。 Okay. 比如说我可能关注的那些点，就是别人的一些回应啊什么的，男生完全都没有过脑子。 嗯， 我会发现。还有就是我跟他，就比如说就我跟我男朋友吵架，然后说一些比如说我们之前经过的一些我觉得他做的不好的事情， 嗯， 他都处于一种完全蒙圈的状态，说是吗？我说过这话吗？然后我就觉得你 是 人类吗？ 嗯， 对，就是他，就是男生会比较宏观吧， 对， 比较宏观。 我觉得男生经常会觉得女生记性太好， 记性太好，就是会翻旧账喽。 对， 嗯， 就是，哎，你喜欢翻旧账吗？ 其实我特别特别喜欢翻，但有的时候会忍着，觉得那样自己特别不体面。 我很不喜欢女生翻旧账， 嗯， 因为我觉得翻旧账是一个，就那事儿吧，已经过去了。 嗯， 你如果要、就 是， 那 你 是 过去了，你解决了吗？ 就是你可以指出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让我觉得很，你看吧，就唐唐说的，其实我觉得很在理。他说，其实就是没脑子，然后他男朋友就是啊， 你觉得男性就是没脑子对吧？很在理。 一下嘛，他说太过理智， 太过理智。 就比如说，其实男生特别需要的是什么？是一种解决方法。 嗯，我们都说男生是这个结果导向型的，就是说他又遇到一个问题，他会想我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对， 而女生就会想啊，怎么办，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现在有点焦虑， 我好焦躁，我好焦躁，我好害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需要呵护。然后这个时候他男朋友其实不用给他任何的方法，嗯， 对， 就只要跟他说宝贝儿不怕，然后我 没事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 这女生就幻想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在水水心里女生好蠢。 你知道吧，不是蠢，我觉得女生就获得的是一种安全感， 安全感， 她就觉得这个事情就先是觉得迎刃而解。为什么？因为有人陪着她，对吧？有人理解她，有人爱她，有人呵护她。 因为女性天生是情绪性的动物，就是什么都不如情绪大。就像我会觉得任何事情，比如说钱呐，比如说这个你对还是我错呀，怎么都是他对，我对还是你错，这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开不开心。 嗯， 就是女生很注重情绪， 你开心就好， 对，我开心就好啊。嗯，千金难买我高兴啊。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boy problem。 Listen, just leave or step, but I'm done. She's gonna go then go, she said to me on the phone. 大家回来。 我们聊的是男生和女生的思维差异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男生总觉得女生想太多，女生总觉得男生太愚蠢。 刚刚就说呢，说男生比较关注宏观，比较关注结果，那这也导致了男生呢，天生比较擅长于学理科，女生呢，比较擅长于学文科，但是这种传统的观念这些年也在被打破，也有很多的女生学理科学的是棒棒的。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一位在美国的这个化学老师，他应该教的是小学生，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学生就要开始学化学了，听起来有一点难哦。 兴趣课吧， 兴趣课哈。我们来看看这位化学老师，他在同学们当中非常非常受欢迎，因为他在化学课上会有爆炸实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To her, the science is explosively fun. We 看到的就是这个化学老师啊，然后一直是在利用化学上的一些反应，然后做一些爆破。 他在课堂上演示科学实验，也在网络课程上会演示这些化学的变化和反应。 好可爱，哇！ 看上去好危险哦。 You know that you're teaching chemistry, but you look like you're having such a good time. I am. I mean, this is purely selfish. Let's be honest. I love doing this. 我喜欢做科学实验。 Wonderful subject, 化学是一个很棒的学科。但不知道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它很吓人。学生说他让我很喜欢化学，我很喜欢他就是做实验。然后在舞台上大声地问说：“喜欢化学吗？”然后大家都说喜欢。 是理科班全系。 关键是这个老师还长得很漂亮， 而且这个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说，你在课上做很多爆炸的实验，然后他说我真的很享受这个上课的过程，他说我不是为了就是噱头或者说为了吸引同学们的注意，我就是自己开心。 我也很享受在课堂上就是教学生的感觉。 是吗？你当过老师啊？ 我当过老师。 在哪里？ 我当过挺久的老师的，就教艺考啊，或者是那种教英语。我有一直是不停的在教英语和教艺考。然后我就觉得就当老师真的会有那种满足感。 是的。 人总有好为人师的那一面。 是的。 所以我觉得老师是一份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职业。 其实我也当过讲师。 好为人师。 对，我也当过讲师，是讲一些心理学的。然后最有满足感的时候是当你讲完了这堂课之后，会有人下来找你说，王老师可不可以加你的微信，然后我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真的帮助到了别人。 这时候我心里面会很开心。然后我会跟他说不能。 为什么？好讨厌。真烦人。 我们聊的是这个男生女生的差异啊。就是刚刚这个老师其实我觉得体现的是一个很怎么说很癫狂的 很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无论各行各业吧，就是你首先得满足自己，就你自己做嗨了一定会有受众。 没错。 但是说实话，看到他做的这些化学实验我觉得还挺危险的。我高中的时候都不太敢点酒精灯呢，觉得上化学课实验课是一件真的有点危险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有的时候 我超喜欢上实验课。 是吗？ 我有一次就上实验课，就是你们就是有没有做过一个实验，是要点燃氢气，就氢气它会爆一下， 有， 然后会买一个酸奶瓶，你还记得吗？ 在里面蹦。 对，然后你就是要就是那个叫什么上排上收集气阀还是什么？天哪，我的化学知识 都还给老师了， 还给老师了。然后你不是就是用那个管子，就是把那个酸奶瓶倒置着，然后把那个管子然后伸到酸奶瓶的那个顶端那儿，然后不是就氢气不是比空气轻吗？然后这样的话氢气就会在上面一直，然后把空气排出来。然后就是我旁边坐了一个女生，然后我就是集氢气的时候，老师不是说你觉得你快差不多集到的时候，他说你就要就是那个把它捂住，然后我就跟那个女生说，我说你把手伸过来，我说就直接把它捂在你的手上好了。 天哪！ 然后那个女生就说不行吧，我说没关系了，然后我就把它捂在她的手上，然后后来那个女生就说哎呀你好烫啊，我说没事儿了，然后我就把那个酸奶瓶盖在她的头上。拿出去的时候，他手上就红了一圈。后来我被他掐的呀，真是惨不忍睹。 所以说，这就是熊孩子上实验课真的会恶作剧。 我没有恶作剧啊。 这还没有恶作剧， 我是单纯的以为就是可以盖住的，我后来被掐得很惨好吗？ 化学实验科的老师真的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确实每个桌上都会有一个酒精灯，会有火对吧，会加热，会有一些化学反应， 然后有女孩的头发就会被烧掉吗？ 对哎，想起了惨不忍睹的这个化学实验课的经历呀、啊。但这个时候往往男生是很嗨的，我觉得这就是男女思维的差异，男生天生喜欢冒险，女生追求安逸，我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水，你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吗？ 我觉得我还好哎。我觉得对比起那种就是要开着哈雷然后在街上就飙车的那种，我觉得我对速度感已经非常恐惧了。 那只是明骚啦。就是冒险也分很多种， 背地里是 有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不为别人的眼光和别人的说辞坚持自己的人也是在冒险。 那这么说、 哦、真的 是还是一个非常具有冒险 性，就特立独行吧， 有一点吧。算不上特立独行，但是一只猪。OK， 我们也是希望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继续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男生和女生的思维差异。我们在这里还是带给大家一些数据吧，好不好？我们带给大家一些实验的结果。其实实际上在统计学当中的很多数据显示，女性在情绪管理上的能力是要优于男性的啊。这和我们平时的一些认知不太一样。那根据这个心理学家 Farrelly 和 Austin 的这样的一个邀请了199名大学生的实验表明，他们使用了就是情绪智力测试来测验这个受访者关于看图识别情绪，根据颜色和味道回忆相关情绪，识别一种涵盖不同情绪的复杂情绪等等的任务。那以此来测量男性和女性在四个方面的表现。其中发现女性在管理情绪这个维度上的得分是显著要高于男性，也就是说在有必要的时候女性能够更加的克制第一反应，让自己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有选择的做出对目标或者结果更有利的其他反应。也就是这个叫做 alternative actions。然后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实验应该是采错样本吧。 你觉得应该是男性更会控制情绪对吗？ 感觉上是。 但是我说一个场景哈，水，就是通常情况下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路怒，叫什么叫路怒吗？就是 我知道路怒族嘛。 对，就在路上那个时候男性真的会显得比女性暴躁。 对， 就比如说你的车被别的车蹭到了，然后这个时候通常男生都会第一个下来然后跟对方有一个冲突。 我人生当中 对 第一次听见我爸爸骂脏话，就是在他开车的时候。 哦，所以说这个真的显示了就是说男性在情绪管理能力上要差一点，而且比如说在一些大排档啊，那些突然几言不合几个眼神不合就吵起来甚至打起来的人都是男性居多，对不对？ 哎，那为什么就是分手的时候总是女生在崩溃呢？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情绪管理了，可能是女生比较善用情绪，她在用泪水留住对方。 你知道昨天晚前天晚上我和静宇一起去吃一家日料，然后就是坐在我们斜后方的那个桌子的一对男女，吵架直接把就是那个日料店里的盘子在桌子上啪的猛敲，然后就敲的我在想说天哪，我在想说是发生了什么， 是女生在敲吗？ 男生在敲。 这男生也真是够不绅士的， 女生摔的是杯子。 好吧， 可能盘子沉吧。然后后来我真的是有点忍不了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过去，然后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可不可以小声一点，我说也稍微合适一点，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在吃饭。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去厕所了，就我跟他们说完这个我就去厕所了，然后这一对男女就找不到我了，他也不知道我是哪一桌的。然后后来的时候就在那边骂骂咧咧骂骂咧咧的，然后后来的时候就静瑜就是有点看不下去嘛，然后静瑜就说你们是在找我朋友吗？然后那个男的就拿出钱包然后甩出了几张卡说你们的单我们来买。然后静瑜那个时候心里就后悔的要死，说你说好死不死的，我怎么就提前团购把单给买了呢？但是在这个口头上还是要表现得很强硬，说静瑜就又把话甩回去说这个单我们已经买过了，说不用你们买，说在餐厅里大家都是吃饭的，就是还是注意一点这个不要太吵了。 然后过一会儿，然后那个男的又过来找茬什么的，然后静瑜就跟我说了这个经过，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说，我说叫你不要提前买单，你非得提前买单， 水你的点。 好不容易出来一个人要帮我们这桌买单，哎，你买过了，嗯，哎，真是气死了我。 所以说，你看，在这个案例中，男性的这个情绪控制能力真的是要表现起来，是要比女性弱的， 要 对吧？ 要热烈的感谢焦哥送给我们好多好多的掌声， 谢谢焦哥。 嗯、糖糖说，就是这个太过理智了，男生 嗯，嗯，而且男生其实容易冲动。我觉得男生容易冲动，对不对？尤其是在自己的女朋友面前，有的时候喜欢表现一下。我前两天还刚刚看过一部电影， 关于冲动是魔鬼，到底男生和女生哪一个更魔鬼？嗯、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想法吗？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女生更容易冲动、嗯。 我是觉得可能在频率上，女生更容易冲动，但是对于这个冲动带来的毁灭性来讲，一定是男生造成的毁灭性更大。 因为男生的冲动都是思量过后的。 真的吗？ 冲动。就男生 慎重表达这句话， 生气我会很严重。哎，那如果严重的话，想想要不要生气？我决定我还是要生气，那就说明他已经考虑到了后果。 可是事实证明说，这些研究都表现出说，女性对情绪的管理能力更高，对情绪的觉察能力也更强。嗯，这真的是一个难讲清的事情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女性有这种沸腾的热血吧，好不好？嗯，一首 Warm Blood 送给大家。 这里是微微一笑，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男女之间真的存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吗？那也分享给大家一本书，说这个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头试图证明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两性之间的生理结构、社会分工、身份定位等差异，在思维方面形成了普遍的不同。那这种不同呢，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说首先从普遍上而言，男性的主要沟通方式是报告式的，叫 report talk。以事实陈述为主， 完全是 意图吸引他人的注意力，获取更多的信息。 不要告诉我你这么多的 emotion， 不要告诉我这么多你的情绪，请你 facts 事件事实。 然后我就会说，你不关注我的情绪吗？我都这么不开心了。 对啊。然后你知道这时候男生就会自动的把你不开心了作为一个 fact， 作为一个事实收集一下。 他就会说，那你觉得我怎么做可以让你开心呢？ 对， 我不知道。 你是谁？我是你。我们是谁？女生。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开心。我们什么怎么样？不知道。 是的， 就是那个是吗？ 然后说这个女性的主要沟通方式呢是关系式的，那么以表达情感为主，意图通过分享私人的情感，带有移情态度的倾听，拉近并建立保持与对方的紧密的关系。哎，我觉得这个描述还是非常贴谱的。 嗯，贴谱什么意思？ 靠谱。东北话贴谱。 东北的还有这说法 有 贴谱啊。 然后说这个在沟通方式上面，男性有着根深蒂固的寻求身份地位认可的机会，会避免谈论琐碎的事情，或者避免表露自己的情感，而女性呢有着很强的寻求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动机，愿意分享私人的故事和经历。彼得洛夫小狼上一次来说约我滑雪来着，说冬天记得找你滑雪。好啊，你要去哪个雪场啊？ 现在有哪个雪场比较好滑啊？ 其实还是崇礼那边有一个叫云顶的雪场，还有万隆都很好。 滑的是双板还是单板？ 我滑的是双板，但我一直伺机要滑单板。 OK，所以你是滑得很好的那种吗？ 也不算好吧，我就是中级道。 但就是下坡哦，中级道已经不错了耶。 也滑过高级道，但爬下来 这不是滚下来就行。 我去年冬天去北海道滑了一次雪，然后你知道去年北海道是50年一遇的大雪，我第一次在下大雪的时候滑雪，就感觉太不一样了，因为你滑到一半的时候你已经完全看不清了，然后大雪冲着你的脸，非常的冷，但是那种感觉真的就是，你小时候看过机器猫吗？就是他们会在那个大雪天什么救小静啊之类，然后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没有很好， 不会是很美好的回忆，但当下会觉得很冷。 OK， 我还一直想尝试一下滑雪，但是我的平衡能力太差了。 平衡， 我觉得如果要测小脑的话，我应该是小脑残疾，可以发个证的那种。那刚刚我们一直在聊男性可能会稍微更理性一些，而女性更加寻求这样的情绪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一个来到9点的整点，送给大家一首歌，叫做 Emotion 情绪。那也是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继续和我们互动。彼得洛夫小狼约爽姐姐说，南山滑雪场 不错哦，今年 估计双板都会。看来今年爽爽姐滑雪是不错的。 估计今年的初雪会来的比较早了。 Okay, 一起来听首歌。 Be tormented by me, babe. Wonder how I do. How's the weather? Am I better now that there's no you? Drink tequila for me, babe. Let it hit you cold and hot. Let your feelings be revealing that you can't forget me. Not a flower on the wall. I am growing 10 feet tall.For me, boy, with the skies forever blue. Tell me there is nothing I can't have and nothing you won't do. Cause I'm done without me, boy. Better hit you cold and hot. All my kisses say you miss it and you can't forget me. Not a flower on the wall. I am growing 10 feet tall. 北京时间9点整。

而且就是稍微赚多一点的朋友已经开始全世界滑雪了， 是的， 加拿大滑雪，瑞士滑雪， 是的， 日本滑雪， 是的，而且我觉得冬天去滑完雪了之后再泡一个温泉真的是度过冬天的一种非常好的就是休闲的方式。 感觉 尝试一下吧。 继续和大家聊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男生和女生的思维方式到底有什么不同，而为什么男生总觉得女生想太多，而女生总觉得男生太愚蠢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在直播间和我们互动。其实我们可以具体一些啊，就比如说你觉得男生，比如女生，你可以说你觉得男生的思维方式怎么样，男生觉得女生怎么样。 不过我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怎么说呢，男女生的一个就是在思维和情绪上的一个交锋的这个最交锋的一个亮点吧，就是求婚的一个现场。那昨天我看到了在微博上这样的一个求婚的视频。其实她的这个女主角呢跟我们的工作岗位是一样，她是一位新闻主播，而且她跟她男朋友认识只有1000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求婚的 1000天，不用只有了，1000天已经很长了呀， 100天吧。我们来看看她怎么讲。 1000天了。 他还在播新闻，然后这时候他背后已经单膝跪地了， 对， 男士。 然后这个主播现在表情是崩溃的。我们刚刚交往的时候，我就说我会在第1000天的时候求婚，今天就是这个1000天。 哇塞！ 然后女主播已经哭到不行了。我从一开始就爱着你，我从来不会怀疑我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幸福的人。 这样的男人是幸运的，能遇上这样的一个女孩，并且在她梦寐以求的时候求婚。她说你是如此重要，我从没想过你是这么的漂亮，如此让不可思议，如此聪明，如此善良。你是我前进的动力，我灵感的来源，你是我的小黑鸟，我的阳光。 我们看到是一位黑人女性的主播。你是我唯一的爱人，我认为我的一生这一刻，我想问你几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愿意和我一起来拯救这个世界吗？你愿意和我共同拥有一个家庭吗？愿意和我拥有共同的快乐吗？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然后主播说 yes， 是的，我愿意。 主播都等不及他说完了，就已经说到了 yes。 好感动，我都哭了。 你哭了吗？ 我真的是觉得好感动。 真的吗？你真的哭了？ 真的哭 了，你眼睛红嘞。 真的是哭红了眼眶。赶紧进一首歌来弥补一下现在的尴尬。来自坏小子 Robbie Williams Go Gentle。 果你需要我的话，我就会在那里陪你。来自坏小子 Robbie Williams 这首 Go Gentle， 温柔一点。 所以水，你的泪水收好了吗？ 我的泪水收好了。我觉得这样的场面其实总会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其实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很快，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承诺。 对，然后我觉得任何一个能够记得自己的承诺，并且真正的用自己的行动去履行自己的承诺的人，都应该怎么说，都应该被尊重，然后都应该获得我们的感动吧。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男孩的求婚其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他说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吗，你愿意和我一起拯救世界吗？哇塞，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求婚的一个说辞了，因为这句话真的是有那种很童话的感觉。觉得我面前单膝跪地的这个男人是一个大英雄，对不对？是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去拯救世界的。 然后把快递放在你家门口。 杰罗夫小狼说，纠正一下，他是西北愣娃，你是西北哪儿的呀？我是乌鲁木齐的。 OK，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视频戳中我的还有一个点是，你看这个男生即使在求婚的时候都是那么慢条斯理的跟他讲逻辑，就盘逻辑。查杀了谁，给谁发了饮水， 查查。主要是他真的记得他当初说我在认识你第一千天的时候我会向你求婚，然后他一直算着这个日子，终于在一千天的这一天向他求婚了。 有一个 APP 是专门算这个的了 啊，是吧？ 请把它就是顶置在你的首页。 不要把这些生活中的这种 romantic 弄得这么科技化。 不是，科技化才更容易 romantic。因为你科技化，你每天看到这首页是你就会在想，哇，今天是我们在一起四百天。因为其实如果你自己记的话，你是很难记住什么四百天啊、五百天啊、六百天、六百六十六天。 好，我 给 我男朋友装一个，我要给他置顶。放在他的手机里， 888天，868，886， 今天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日子， 都是很吉利。比如说446，对吧？444，446，448，对吧？520，都是一些很吉利的数字。 有好多纪念日 要 过，天哪！ So many anniversaries.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跟大家说这个男女思维的差异哈。刚刚跟大家说了，说男女在表达方面，男生比较注重宏观，女生比较注重微观，比较注重细节。那另外呢，还提出说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方面，这个男性和女性有比较大的差异。女性呢，会更多的投入私密的绘画中，以此作为一种拉近彼此关系的方式。在公共的场合呢，因为建立这种私密对话的机会比较少，所以他们可能会相对话少一点，并且常常在公共社交中居于男性的下风。而男性在公共场合说的话会很多，他们认为听众可以给予他们在沟通对话中寻求的认同感，并以此作为建立地位的筹码。而公开的氛围激发了他们的竞争本能，并潜意识中希望成为全场最耀眼的焦点。 就一定要把自己打成焦点牌。 所以水水，你认可这个吗？ 我认可。 你认可？我也非常认可，因为我一向都很不喜欢那种比如说十个人以上的饭局。我就觉得大家都在各说各的，然后都在说一些面话，就很没意思。我很喜欢一对一或者二对二，对吧？就是一种很私密 的，我主要 的 交往方式 是在家里 是那样。但我觉得就是那种你需要迅速打开局面，就比如说你在这个行业可能你到了一个瓶颈期，或者是你是一个新入行的人，然后你需要迅速打开局面的时候，就比如说十个人的饭局，一般来说都是喝点酒嘛， 对， 然后你一个一个敬，一个一个把微信加了，然后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说，哎，我们一起喝过酒， 哎，我就很不喜欢这种场景。 对，然后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打开局面的一个社交的 方式。希望我的事业发展就不要有这样的时刻，需要去跟这么多人社交，然后打开局面。 但是其实任何， 这也是一种能力，对吗？ 对，然后任何的职业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都会需要这样的一些社交。但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就看你的感觉吧。因为比如说像有的人坐在桌子上，你就觉得他特别格格不入。但是依然会有人非常喜欢他，非常喜欢让他做事儿。也不是说每一个打了圆场然后和每一个人喝了酒的人，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个人能干成事儿。都不一样。 我觉得我在人特别多的这种饭局的场合，就会显得有一点低气压。 男女的话题怎么又聊到了这个酒桌上呢？ 说的就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就是男性和女性表现的一些不同吧。比如说女生就特别爱八卦， 没错、嗯、 然后我一直很想知道，就是女生在啊说自己各种女性朋友闺蜜们的八卦的时候，男生什么感觉？是不是很无感？ 说实话、啊、嗯，男生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八卦， 也会八卦、啊嗯、 只是男生八卦和女生我觉得不太一样的点在于，女生总是喜欢八卦情感话题 哦， 男生喜欢八卦政治 哦， 嗯， 真的 不一样，对、嗯、就是女生可能聊的是自己的闺蜜啊怎么怎么样啦、嗯、然后什么的，然后男生可能就会聊一些其他的，就是他们认为比如说商界啊政界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之类的、嗯、但其实我觉得原理是一样的吧。 对，因为八卦 是一颗八卦的心， 八卦是人类共通的一种本能。 对啊、嗯、就是没办法的、嗯、其实说实话我看到有一个关于男女的就是差异的话题，我很感兴趣。 嗯， 就是其实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就一直在灌输给，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啊，一直在灌输给男性一种错误的感觉，就是说男性不应该细腻， 嗯， 然后不应该把这种精力花在这种就芝麻大的事儿上，然后鸡毛蒜皮儿的事儿上。 是有的，因为今年十一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他有一个儿子6岁了、嗯、他就说我绝对不会让我儿子学钢琴这种东西的、 嗯、 学得娘里娘气的。 嗯， 就我觉得这就是对男性的一种偏见， 对吧？ 嗯 嗯，而且就郎朗也不娘啊，对吧？ 对， 李云迪也不娘啊。 对啊、嗯、谁说学钢琴就娘了、啊、 对，我觉得可能学学什么会娘呢？ 梅花戏叫什么，就是 越剧 啊、折子戏之类的吧。 我之前认识了一个学越剧的男生、嗯、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越剧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都是女人演。 嗯， 然后我就说那你们男人在学什么呢、嗯、然后他说他们是个实验。 哦、嗯、 但我确实是觉得其实我们不要把就是那么多的精力都花在告诉我们，就是比如说男性是什么样的，所以你应该这样。 嗯， 然后女性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应该这样。特别是你有了小孩以后，就更要教育孩子、嗯、就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打破一些性别的这种局限了， 这种传统的桎梏吧。 嗯，就比如说包，就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喜欢分女包还是男包、 哦、 我觉得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女性特质的、 嗯、 然后我有两个包，其实是如果是放在就是专柜里面卖的话，其实是卖的是女款、 嗯、 或者是中性款、 嗯、 然后现在其实在服装界有很多就打破局限的这个、 嗯、 这个 设计 嘛。 嗯，但是我是觉得女性去尝试男性的产品是蛮可爱的，会有这种男朋友风啊、嗯、oversize 啊这种很廓形的。 对， 但是男性尝试女性的单品我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别扭。 比如说香水，你觉得就是如果说一个女生擦男生的香水， 我觉得很酷啊， 很酷、 哦、我觉得很酷。 但如果一个男生抹女生的香水呢， 我觉得太娘了。但我还挺喜欢男生擦香水。 Perfume 送给大家，香水。Britney Spears 就是 布兰妮。其实我觉得从布兰妮整个的成长经历还是能看得出，就是那种社会期待一个女性变成什么样子。你看她刚出道的时候那个 baby baby one more time， 就是那个就是很甜，然后 小甜甜又很有节奏感， 对，然后校园甜心，然后后来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火爆热辣的一个性感的 辣妹， 一个辣妹，对吧、嗯、然后总是感觉好像在欧美的歌坛总是有这样的从清纯一下子要成为一个就是性感尤物的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你看现在 Miley Cyrus也在走这样的路线， 嗯， 然后之前的比如说像那个Ariana Grande 现在好像也是在走类似的、嗯、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永远走那种小甜甜可爱风是会很可怜的，因为当岁月在你的脸上留下一些痕迹，你的年龄不断的变大的时候就会很有违和感。我举一个例子、嗯、比如说徐静蕾， 嗯， 她一直都走这种清纯这种少女风，对吧？ 对， 虽然年龄增大了之后她就很难再演这种少女感的这种电视剧或者这种角色了， 嗯， 他就开始转型，对吧？转一些办公室的这种题材， 对， 但他打扮还是那样。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吃亏的， 是吧？ 你应该还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一些就适合这个年龄阶段的转型了。 嗯，所以其实女生在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和男生不太一样，哎，我觉得。 男生会觉得一直少女风挺好的。不就喜欢嫩吗？承认了就好。 怎么就被你点得这么破呢？我们今天聊的是男女的这个思维差异的问题啊。 嗯。 然后彼得罗夫小狼在问说，那个爽爽姐姐是有男朋友对不对、嗯、那这样的话就不敢和你去滑雪了。你们俩是去滑雪又不是去干嘛，干嘛就不敢。 这又不是约会呀、 啊。然后他说你俩狼人杀是新手吗？我最近其实还挺迷狼人杀的。 是吗？ 我发现你不玩。 我原来玩。其实我 因为其实我今天说了好几个狼人杀的术语了，你都没有发现、你也没有接。 比如说 打成焦点牌。 哦， 嗯，这是狼人杀的术语。 我觉得是新派的狼人杀了，因为之前我玩的是杀人那个套路的。 对，嗯，然后比如说就是查杀。 哦，查杀、啊。就是会想不起来，确实很久不玩了。 嗯， 欢迎笑看人生，孟加拉说主播好，我来了，哈哈哈，心情很好啊。 对啊， 嗯， 其实在周天的早上没有理由不心情不好吧。 是吗？我觉得周六会更开心耶。 嗯，我觉得周一最开心，因为工作呀，工作使我快乐。 你没事吧水？刚才说自己报道的是谁来着？ OK， 那其实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一些方法论的问题啊。 嗯， 就比如说如果你们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要加入更多的情绪分享的小环节，然后情绪的这个察觉和表达的能力好的一方、嗯、可以经常用自己的行为去做示范， 嗯， 而不是埋怨。那如果你是双方情绪当中比如说 控制能力 在情绪和智力上都更强的一方、嗯、啊，当然我们就是了、嗯、对不对？你不能指望平时不做任何投入而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对方突然一下就具备了和你一样的能力， 嗯， 也不必因为对方无力与你展开渴望的沟通而烦恼， 嗯， 这样的差异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嗯， 甚至一辈子都改变不了。 是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你们不能好好的在一起过生活。 嗯，我觉得还是在平常的时候多储存一些情感货币吧，这是我非常推崇的一个方式。 情感货币， 嗯，嗯， 所以是多少是钢镚儿，然后多少以上是纸币。 不，我会把这种就是在情感上的储蓄都用货币来表达。 嗯， 比如说我们经常对朋友好，对吧？这是在储存社交货币，多帮助朋友、 嗯、 然后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可以提取这个货币，我就可以用它。 嗯， 那两个人的相处也是这样，你在平常你们感情好的时候再多滋养一下这感情，当你们吵架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些。如果你平常都不去储蓄的话，那就会亏空， 冷漠 会亏空。 所以我很喜欢王爽的这个提法。 嗯， 情感货币， 是的， 对吧？所以大家也是要赶紧的储存起来。笑看人生说天天好心情。彼得罗夫小狼问说你们每天都是两个小时吧、 嗯、 对呀、啊、每天都要聊两个小时，但我们依旧很开心，因为有大家陪伴我们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早上。 嗯，我们早上就是自然嗨。 那如果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或者一段话来表达今天聊这个男女的差异的话题的心情、嗯、你会怎么说？ 我会说请男同胞们多多向女同胞们学习。 嗯 嗯，控制情绪，变得细腻一点。 好，那 我希望男性们就是， 对待女生的这些小情绪、小情感和这些细腻的这些变化，我希望他们变得有耐心一点。有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什么了，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不开心，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让我变得开心。希望你多陪陪我，变得有耐心一点。 对，我想说的其实是不要总觉得对方不理解你，或者不要总觉得对方蠢。有的时候多站在对方的角度看看问题。就好像玩狼人杀的时候，你是一个闭眼玩家。然后你总觉得就是睁眼玩家说话冲，然后觉得你不懂。但如果你自己就是个闭眼玩家的话，你也判断不清楚谁是谁。对吧。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在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男女关系的时候，无论你们是朋友还是恋人，甚至于家人，因为你妈妈是女性，你是儿子，其实也存在男女的思维差异嘛， 是的， 对不对？我们也是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帮到大家。以上呢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啦。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明天我和王爽会继续陪伴大家。那最后一首 You and I 送给大家，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 明天见，拜拜。 생길것만같아설레이는마음으로너를만나러가는길저긴멀리네가보여세상그누구보다예쁜걸맑은봄날처럼환히웃고있네나정말행복해너의손